晚上我数鸟讲的低音声怎么克服在修行的过程所有烦恼的呢？那一个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所以我只能够归纳一些重要的道理而已。那第一来能够了解这么歌赋相修的障碍，修行的障碍，我们一定要深入这个修行的境界。如果我们没有深入这个修行的境界，我们无法了解这个问题，什么是真的烦恼，怎么克服它。好像如果我们没有入睡，我们不会了解什么是在血悠悠的过程，什么是我们的困难，怎么突破那些困难。我记得我在德国，我的最好的朋友以前大概20年以前，我20多年以前我开始学佛的时候，他问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慢慢决定我很想学佛法，然后我已经有想出家。那他问我为什么想学佛法，为什么我要出家，我还能够记得。那我告诉他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我来克服烦恼。他那个时候他有结婚，他有孩子，他的太太很好，他跟他关系很好，还有他是医生，所以他赚钱蛮不错。那他很难了解这个问题，我怎么会想出家，怎么我会想克服什么烦恼。他告诉我他没有什么烦恼。那我想怎么让他了解他有烦恼，他说他没有烦恼。那那个时候这个是20年以前，我没有办法扶起他让他了解他有烦恼。他相信他没有烦恼，他就不会接受我会他的朋友这个我现在心困法师，他要出家为克服烦恼，为他完全没有什么意思。我怎么我会想出家去很远的地方克服什么烦恼。哎呀呀，他好像这个人他像他一点有问题。那来能够了解什么是烦恼，我们一定要 要修心，才我们能够了解割苦放恼的重要在哪里。那修行有修行的人跟没有修行的人差异在哪里？有修行的人他们了解烦恼的厉害，没有修行的人没有办法了解烦恼的厉害。那修心是一种让我们了解烦恼的过程。我们了解烦恼，在我们可以想克服它们。如果我们不了解烦恼，我们没有办法克服它们。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入修心这个修心的境界，那我们会想我们没有烦恼，这是什么？为有修心的人，没有修心的境界就是烦恼。烦恼有两种，就是积极的烦恼，好像我们发脾气，我们知道我们有烦恼，还是我们的心有不安，我们知道我们有烦恼。这个叫做依照，如果我们用一切是理论的道理，这个叫做欲烦恼，欲望的欲，欲烦恼。不过，还有另外一种烦恼很难了解，这个相应，我们也可以叫它相应烦恼。那些烦恼，好像嗔心。调剂心，我们的心很不安，比较容易，我们很容易看得到。不过，为有修心的人，有修心的人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看到，另外一种烦恼，没有修心的人看不到。这个烦恼，一切是底轮脚踏。是烦恼，就是无尘是是烦恼，一结就是是烦恼。这个道理很难了解，我们一定要看。要修知观的过程，了解清净的心，没有烦恼的心的情况，才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道理。那烦恼，克服烦恼的过程，修心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呢？我们来了解它，我们要了解 三种烦恼。来了解三种烦恼，我可以南传佛教是用很好比喻，我们可以想有一个小小朋友，中其实已经小，他有很多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很顽皮，小朋友一定会很顽皮，对不对？如果小朋友没有调皮，那他有问题。那个小朋友，他去外面玩一玩，外面在工地没有人住的地方，那他因他很调皮，他拿一块木头还是工资，他到处所有的东西，他一定会干扰，一定会看，所有的青蛙还是动物，一定会，他有很好奇心，对不对？所以到处他要看所有的，众生，他会用工资，会用他的，木头还是，拐杖，来干扰他们。那他去在森林小小路本道蚂蚁窝，蚂蚁窝在热带国家。如果你们有今年住在热带国家，我们知道在蚂蚁窝有什么？有眼睛蛇，眼睛蛇喜欢做他的住所在蚂蚁窝。那这个小朋友看到蚂蚁窝，就他一定用他的木头，他的乖干扰那些蚂蚁，擦一擦，那结果眼睛是怎么样？眼睛是它回去了，对不对？如果它继续干扰它，那他会攻击，是烦恼有三种。第一烦恼是好像那个小小朋友，他到那个得到那个蚂蚁窝之前，那个眼睛是睡觉，这个睡觉的烦恼叫做睡眠，睡眠。我们还没有解脱的人，继续在轮回里面，因我们有烦恼的睡眠。如果我们没有烦恼的睡眠，那我们就解脱这个轮回，我们就不继续在生灭的过程。来，能够断睡眠，我们的心里面所有的睡眠， 我们一定要成就出世道。如果我们成就出世道、见道、修道的过程，那我们就能够离开在我们的心那个有凸的眼睛上，睡眠烦恼的睡眠，那我们的轮回变成空空的，不可能我们还会执着在任何的所缘。这个在传空空的情况，空叫做没有烦恼的情况，那在世间空，我们要时间出世道，世间出世道，我们才能够离开在我们的心里面所有的烦恼的睡眠。如果我们修禅定，我们能够克服所有的烦恼，留在完全清净的心。不过没有实践出世道，没有实践见道修道，那虽然我们在禅定的时候，我们完全留在没有烦恼的心，我们的心完全清净，我们出定以后才会出现烦恼，因我们没有，我们只有克服那个能够起来的眼睛是那个睡觉的眼睛是我们用时间的禅定，我们不能够克服它，我们一定要用出世定在我们能够克服这个水饺的眼睛时。不过在禅定里面，我们的眼睛时，我们的烦恼不能够起来，不可能它会起来，我们要离开禅定才它会起来。那依照我们南传佛教无碍戒导论，还是清净导论同样的道理，克服烦恼的过程有五种克服烦恼的过程。第一，克服烦恼的过程是叫做 Tat Angga Pahana， 我们翻译成必作之克服烦恼。必作之克服烦恼叫做因我们修止观，在止观的过程我们的心是清净， 虽然我们还没有到我们不用禅定还是不用出世观，然而我们的心能够继续在没有烦恼的境界，因修禅法的时候，修如理的主义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修不贪不嗔不痴，禅心就有不贪不嗔不痴，因它有不贪不嗔不痴，所以贪嗔跟痴虽然它能够起来，它不能够攻击，不可能它会攻击。那修真念真知的时候，修禅法的时候，修如理的作用的时候，烦恼它不会到那个攻击的阶段，不过它还是，如果我们是修用接还是地接的利益，还是基本的定还是观的修行，虽然烦恼的种子会出现，小小烦恼会出现，这个烦恼不够明显来攻击我们，我们安全。在修禅定的时候，所有的烦恼都不会起来，那我们更安全。不过最安全我们是在道心还是道国心还是在出离心，所以有无中出离，达的安格巴哈纳就是比之出离，对不对？他们怎么翻译？比之出离就是因有善心，所以不善心不会明显，在善心里面不善心不会明显，在有不贪不嗔不痴心，那贪嗔痴不会明显，因贪不会明显在不贪心，那这个是比之理，比之理，然后在禅定我们是修见夫理，那个时候烦恼的心不会起来，那我们更安全。如果我们能够得到道心，在见道还是修道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断烦恼，那这个叫做断而断离， 这个才是真的理。在出现第一国的时候，我们能够断而断，完全离开三中界、三中事。然后世间第二国，我们可以跳很柔，我们的嗔心跟我们的单一心，它们变成比较柔。在第三国，我们可以完全离开它们关于一切的所缘。在如果我们实现实现罗汉果，那我们可以离开所有的结，所有的事，那结果我们就能够离开眼睛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可不烦恼的过程。那我有提到三种理，彼之理，真福理，然后端端而端理。然后如果我们是见道果，那个时候道果的理叫做安息理。如果我们是见涅槃，我们是见罗汉的解脱还是佛的解脱，那个时候这个是出离，出离断，出离离，这个才算我们的克服烦恼的过程变成完全。那来能够克服烦恼，来能够开始克服烦恼的过程，我们先要一定要入修行。如果我们没有入修行，我们无法克服烦恼。入修行叫做修一切，一切就是真的一切，叫做克服烦恼的过程。那一切的书，他们比较有一切是跟没有修行的人的不一样，就是在哪里？了解一切的人，了解克服烦恼的过程的人，他们有一种特别敏感关于烦恼。没有修一切的人，他们关于克服烦恼的过程没有敏感，所以好像刚才我有提到我的朋友，以前最好的朋友，虽然他们在身在烦恼的境界里面，他们以为他们没有烦恼，因他们没有修，他们怎么会有烦恼？他们的太太很好，他们的小朋友很好，很可爱，他们的工作很好，那他们像他们没有烦恼。那这个出家人，他 去什么远的地方克服什么烦恼，那他们想，他们会想他有一点奇怪。那克服烦恼的过程开始，如果我们克服什么，我们克服懒惰，我们克服生厌，如果我们能够克服懒惰，克服生厌，那再开始克服烦恼的过程。如果我们有懒惰，我们有生厌，我们不记得我们的是跟观的境界，那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克服烦恼的过程。那以前的书是说明有一切的人，他们关于烦恼很敏感，好像我们的最身体的最敏感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眼睛，不但眼睛，那个眼睛的中间最敏感，它叫眼睛珠。那有修行的人，一切书有个瓦西沙，他一教他们跟眼睛珠一点点尘埃，那已经重不得了，一点点尘埃已经重不得了，这个是有修行的人的情况。Yoga Vasishtha 这本书说，没有一切的人，没有修行的人，他们是好像我们的屁股一样，所以虽然把他看不到中，因为他不敏感。来，能够敏感，我们要离开懒惰，我们要离开十年管理我们的直观的境界，在我们能够变成敏感，我们能够变成敏感，我们能够了解克服烦恼的过程。克服烦恼的过程就是修，为我们佛教就是修直观的过程。直观的境界如直观的境界，我们才会安全。离开直观的境界，那我们就不会安全。所以修行家如果他要了解克服的过程，他不会忘记他的直观的境界。如果他忘记直观的境界，他知道这个叫做苦，而因我们众生，为什么我们修行？为什么我们决定我们要修行？我们为我们修行是重要，因我们 了解有修心来我们能够感到真的快乐，我们众生不管是天人还是人还是动物还是在地狱还是恶鬼，所有的众生他们追求什么？他们追求的没有例外。不过因我们不了解真的乐，所以在求乐的过程，我们因我们的无明观念，什么叫做乐，什么叫做苦，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苦，了解克服烦恼的过程。克服烦恼的过程的条件，我们的心要不散乱。如果我们的心有散乱，我们不会了解什么叫做烦恼，怎么离开他们。如果我们的心了解不散乱的心的乐，那他再回想深入克服烦恼的过程，如果他不了解没有散乱的心的乐，那他不会想深入克服烦恼的过程。佛常常使用来说明修行的过程，他使用那个求乐离开烦恼的过程，它让我们了解这个过程，它是用求乐的说明，求乐的过程的说明。它怎么说明？比方说在多受经等等中阿含经，还是在玛格利亚苏塔等等，它是说明如果我们没有感到第一场定的乐，我们很难远离在一阶的呢。如果我们了解第一场定的呢，我们容易远离在一阶的呢。为什么？因第一场定的乐比一阶的所有的乐微细得多。如果我们了解第二场定的乐，那我们很容易远离在第一场定的乐。 中央的道理了解第三禅定得了如明眼力来第二禅定得了如果我们了解第四禅定得了那个舍乐第三禅定得了叫安乐因它比第一禅定第二禅定的细乐更为细舍乐比安乐比细乐更为细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舍乐第四禅定的舍乐跟无始劫的舍乐那我们很容易眼离在第一第二禅定得了在第三禅定得了如果我们了解佛是说明我们着教的最高的定的境界就是受想灭定的乐那我们就很容易远离在所有的世间定的境界的了息了暗了舍了因涅槃的了是最唯一的了所以克服烦恼的过程也是了解越来越唯一的乐的过程如果我们敏感关于更唯一的乐我们很容易远离在粗的乐跟粗的乐这个是离开烦恼的过程我们要感到越来越微细的乐来能够离开执着在粗的乐现在我们要远离粗的乐在我们能够舍乐如果我们能够舍乐舍所有的法那我们就能够修最高的乐最微细的乐就是出离的乐所以离开烦恼的过程我们克服烦恼的过程我们要很清楚了解这个道理现我们要深入更维系的乐的境界然后我们要舍这个境界然后我们的心 会变成冰冰淡淡。这个冰冰淡淡的心，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有智慧，这个就是我们众生所能够感到的最高的快乐，这个就是佛教的修行，智观的修行的目标。心冰冰淡淡的乐，就是解脱的乐，没有烦恼的乐。心没有眼睛色，没有凸的乐，这个乐是最微细。越精越高，我们的修行越清楚，我们能够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关于克服烦恼的过程会越来越清楚。那在这个情况，我们就能够不断的去检验跟认知，来保护自己的心清清净净。有接触的人跟没有接触的人的不一样在哪里？有接触的人，他们的心继续不断的冰冰淡淡，他们的心不会依赖舍，因他们的心不会依赖舍，所以他们的心不会被境界控制，他们能够不执着乐，不执着苦，不执着乐，不去解苦。他们感到乐受的时候，他们没有执着；他们感到苦的时候，他们不会发脾气，不会有嗔恨，不会有嗔心。感到乐受的时候，不会有执着；感到苦受的时候，不会有嗔心；感到不苦不乐受的时候，不会有无明。这个是罗汉佛的境界。我们要了解很清楚这个境界，才我们会了解很清楚我们的克服烦恼的过程。用这个了解，在我们会知道修行的境界就是离开懒惰懈怠 离开生眠的境界。离开懈怠离开生眠，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不翻译，不翻译，不清楚不翻译，没有翻译，爸妈的呢？翻译，不清楚，爸妈的，有念就不会，了不了谢，你给我。放放就是放弃的放，哎，一 放 一放放 一 放 一，二不放 一， 谢谢，不放一，一定要不放一，不放一叫做叫做什么？叫做正念，有正念在，我们会了解烦恼。如果我们没有正念，我们不会了解烦恼。正念坚持出现，引我们能够离开懈怠懒惰，我们能够离开生念，我们住在明的境界，我们离开无明的境界。这个是真念跟真知的修行的功能。那我们离开无明的境界，我们入有明的境界，在我们可以看到烦恼，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我们的心它有空间还是没有空间，我们的心有调剂还是没有调剂，我们的心有执着还是它没有执着，我们的心有乱还是它没有乱。如果我们没有去见念见知，我们不会了解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无开。离开懈怠，离开失眠，我们如不分一的境界，我们如智慧的境界，智慧的境界是正念的境界。那依照我们佛教的道理，在修行的过程，所有的烦恼我们可以归纳他们为调剂，还是调剂心，还是嗔心，来能够观调剂心跟嗔心，来离开它， 我们前摇，求不翻译来能够修不翻译。如果我们只用以前是理论的道理，我们需要掌握，我们需要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能够不翻译。那我们可以想，好像我的以前的最好的朋友，我们没有烦恼，我们没有烦恼，为什么我们会想？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相信有涅槃这个境界，有没有苦的境界，有不舍的境界，有这个甘露境界，能够处理老师全的文笔的境界。因我们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想我们没有烦恼。那来那个不翻译来了解我们有烦恼，我们不是在涅槃，我们是在轮回里面。那我们一定需要信心。第二，来能够不翻译，来能够修真言真知，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与王与以王的与如果我们没有鱼，我们不会不翻译，我们不会求真言真知来处理我们的烦恼。那鱼，我们一定需要鱼来能够休息。鱼比较我们佛教有两种鱼，有鱼鱼，有法鱼。如果我们有余意，那我们就有翻译。如果我们有法语，在我们会有不翻译。翻译，对不对？我的法语没有错。翻译，对，可以听。那以我们有法语，在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会感到法喜。如果我们没有法语，我们不会感到法喜。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感到法喜，在我们会学什么部分呢？如果我们没有感到法喜，我们不会想学不翻译。我们不会想学处理烦恼的过程，我们不会想学怎么不断的保持真念真知。来能够不翻译，我们也需要信心。 有基金来回有真念。有整年再回有精进，再有念的心一定精进会明显。精进叫做我们有了解什么叫做善法，什么叫做不善法，什么叫做如理的作意，什么叫做不如理的作意。来能够了解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我们要不翻译，不翻译。不翻译就是整年跟整精进是整心的修行。那真基金让我们深入明的境界，离开无明的境界，因我们了解内轮的重要，所以精进的修行是智慧的修行，智慧的修行是靠整年的修行。然后来能够离开懈怠，来能够离开十年，我们一定需要静安的经验。静安的经验是靠我们的信心，是靠我们的发音，是靠我们的经济。如果我们的心有静安，在我们可以了解怎么克服烦恼。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静安，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怎么克服烦恼。我们的心有静安，在他会定，我们的心有定，那在他能够处理烦恼。如果他没有定，他不会处理烦恼。直观的过程就是修定的过程，修知的定跟观的定的过程，修知的业处跟观的业处的过程。 演出，叫做努力的地方。我们要努力在我们的知的演出，在我们的观的演出，在我们能够处理烦恼，我们能够理解。前进就是空间跟调剂性，调剂性包括在里面，当你开前进开一开一或或一开那心有心安，那他就会稳定，他会用稳定的想，稳定的注意，他会不动，心不动，在他能够看很清楚。他能够用舌，舌叫做不变心，不变心，不变心叫做他不执着在乐，不去解苦，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心在我们能够处理烦恼，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心，有清安的心，有舍的心，我们无法真的处理烦恼。那如果我们的心有信心，有发音，有精进，有心安，那我们就能够处理从业，从最初的到最新的，那个空间跟调剂跟热跟暖，这个就是人的一切，佛教的一切的过程。现来能够修这个过程，我们要远离在初的境界，我们要欢喜在心的境界，我们要了解烦恼的境界的过患不好处，了解很清楚，没有烦恼和境界的好处， 那你是不是活得很快，现在我只能够说你心碎而已，再用一点点清净道论的道理，我特别喜欢清净道论。如果我们要处理我们的烦恼，得到清净的心，没有烦恼的心，我们要学第一怎么用我们的根无根冰冰寒寒，这个是在直观的过程很重要的道理。我这个就是真念的修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有真念，那我们就不去留我们的直观的接触，我们的直观的所言，我们可以用念叫我们的精进跟定并行，我们的精进跟我们的定跟并行，这样就不会出现混沌跟调剂。我们也要调我们的心根跟知根智慧的知根并行，用念这样，我们也可以避免调剂。在空间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用清净道论的道理，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努力修，不妨一修，跟智慧有关系的节制，我们要用念建立我们的心在知观的业处上，然后用自发用精进用心三个根智慧有关系的觉知，因空间 为什么红尘会出现，为什么前进会出现，因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境界，我们有无聊，我们模糊关于我们的所缘，我们的身心中给我们注意那些感觉，这个是红尘的果尘的因缘，要了解它很清楚。在我们可以用智慧，因红尘是我们的心的无明，那我们要用智慧来处理它。那我们是用自发觉知、静静觉知、细觉知来设立我们的心，那这样我们可以学怎么离开空前这个烦恼。如果调息在我们的心里面，调息面前，调息出现，因我们的心有不安。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安下来的里面，那我们就没有调剂，因我们有不安，我们注意这个不安，在调剂会出现，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来克服调剂，我们要特别注意肯定所有的关系的节制，就是心安、舍、肯定，就是一静心。如果他们明显，调剂不会明显；如果他们不明显，调剂才会明显。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修，我们能够了解怎么安息我们的心。在调剂的心观，那我们可以慢慢学怎么舍。如果我们能够学怎么舍，那我们的心会变成越来越平淡。结果我们练最微细的烦恼能够看得到很清楚，因我们的静安在这个情况下越高的修行的境界，我们如那越高就变成我们的静安，越明显变成我们的静安。如果我们的静安很明显，那我们最微细的烦恼，连烦恼的倾向，关于空间还是调剂，我们马上当下 能够发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学怎么不断的保持我们的心在没有烦恼的境界。如果我们用这个心来修观，那我们很快能够成就我们的断而断烦恼的过程，而我们能够实现佛教的目标，就是完全离开所有的苦，所有的心的苦，以全体的苦，这个苦连佛没有办法离开它。那今天我是能够将这个克服烦恼的过程的精髓而已，我有提到最重要的道理，可能未来有机会我会将一些这个克服烦恼的过程的细节，这个过程有很多很多方面，在那个多多方面里面，我只有提到一些最重要的道理。那今天到这里为止，我时间我的应该讲的时间已经过了，不过无所谓，还欢迎大家发问，我尽能力就回答你们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你刚说修善法的时候，就是修如影作影，然后这个时候心就会不贪不嗔不痴。所以说修善法的时候是不贪不嗔不痴，不是无贪无嗔无痴，对不对？是一样。 一样一样。 修善法的时候，怎么可能把贪嗔痴全部断尽呢？ 不是全部，不过你那个时候，你修根基于，你修基本的知根观的修行，所以那个时候，你是用知根观的智慧，有知根观的智慧，你就能够不然烦恼把握你的心。你可以处理他们。这个就是真言的修行的境界。 这是比赛那一个时刻嘛，就是在如理作意的时候，那个时刻是无贪无嗔无痴，对对对。然后失去正念的时候，贪嗔痴又起来。 他们比。比那个达安噶巴哈呢，比这段的境界是因你修，不担心，所以担心在那个时候 不会出现，也你就不澄清，那澄清在那个时候不会出现，也你就不知心，不知心在那个时候不会出现，也如果不当明显，那当不会明显， 法师在说，在这个一念根里面，在七觉识里面，这个在昏沉的时候可以修精进觉知啊，但是在昏沉的时候，这个心是没有力量，那这时候修精进觉知好像是会有困难的，可以说明一下。 那个我们没有说明克服烦恼是一个过程。你如果你陷入烦恼里面，那当然。你要先要起来，才能够处理烦恼。如果你没有起来，如果你睡觉，那你不会想你烦恼。你要起来才会想烦恼。昏沉，你能够处理它。如果你了解昏沉，如果你不了解昏沉，你不会处理昏沉。了解昏沉就是你还没有深入那个睡眠。如果你已经深入睡眠，那你怎么会克服昏沉？那我们刚才有说明，来能够克服烦恼，你先要离开懈怠跟失眠，有没有说明？如果有懈怠跟失眠，你不能够处理方法，你也看不到昏沉的昏沉的过程。你先要入那个直观的修行，来入直观的修行，你要不妨你要用正念，用正念才可以发现昏沉。如果你不用正念，你不会知道昏沉。所以我们有说明，先清心，先要有清心，要有发意，要有静心，要有静安那些功德，在他能够处理烦恼。如果他没有，那他无法处理烦恼。所以正念，有正念才你能够用处理烦恼的智慧。如果没有正念，你不能够用处理烦恼的智慧，不可能，当然不可能。 一个是心，那另外一个是法， 是 不是就 是 六字吗？ 是，知法，当吗？Vichaya Bhujanga，Vichaya就是觉知的知， 觉 知的知，就是智慧，智慧的意思。人间的意思，人思维的意思。 师父，您对正念是怎么定义的？ 正念叫做不拘留你所需要的 所言即得。你所需要的境界，不忘记你所需要的境界，也不忘记你的心的功德，来让你留在这个没有烦恼的境界的功德。这个是真理。所以第一，不忘记你所需要的境界；第二，记得你所需要的功德来留在没有颠倒的心。就是在如是分别的心，有如是分别才能够处理烦恼，如果没有如是分别就不能够处理烦恼。所以念有念在，我们能够用智慧，如果没有念我们就不能够用处理烦恼的智慧。处理烦恼的智慧就是直观的智慧。要分别他们很清楚，了解他们很清楚。可能今天已经时间不够，有机会我会未来我会想那个道理，可能明天还是下个星期。 这里说你的正念跟正知之间的区别， 正念跟正知的区别。正念让你不去留你所需要的所缘，让你不忘记它，因为不忘记它，你没有去留它，所以你能够修智慧。智慧就是正知，正知叫做你能够了解什么是方便，什么不方便，你不迷惑，关于你的所缘。 所以正知是正念的结果。 他们是一个新的过程，有正念是因为有正知，有正知因为有正念，是一个过程。因有正念，我们的心能够如实分别。如实分别就是也是真正修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的心有正念才能够有惊觉，还是决定vigilance。这个是正知的境界。你了解你怎么用，不断的了解你怎么用你的心跟身体来利益自己，不用它来害自己。利益自己，真的利益自己就是不起烦恼。不起烦恼是真的利益自己，这个是真正的境界。 假如说你知道烦恼已经起来了，那就是正知，是不是？然后知道烦恼已经起来了，然后怎么样把自己的 心，然后再转到你的所缘境者，就是正直的力量。然后 如果你是处理烦恼，是因为你用你的所缘。如果你不用所缘，知也出还是观也出，你就不能够处理烦恼。你处理烦恼是因为你用你的所缘才能够处理烦恼，这个是明的境界，才能够入明的境界，离开无明境界，你要修正念正知，有正念正知，你才能够离开无明境界，入明的境界。入明的境界就是出离烦恼的境界。 师父就是在那个四禅的时候用舍觉知，在初禅的时候能不能用舍？ 所有的禅定一定有舍，如果没有舍，就不可能我们可以入禅定。不过第一禅定的舍还不会很明显，也有熏色吸了那些干扰。第二禅定的舍比第一禅定的舍更明显，已经没有熏色这个定的烦恼。第三禅定的舍比第二禅定的舍更明显，因为它已经没有吸，吸是也是禅定的烦恼。不过虽然第三禅定的舍已经明显，它变成禅知，不过这个它还不是清净。第为什么不是清净？因为第三禅定有乐受，如果乐受明显，那舍还不会清净。有咕咕咕的收在第四禅定，那在舍会清净。 请问师父，那个三禅的喜跟乐有什么区别？ 好，我给你清净道论的第一来说明这个他们的差别。清净道论有的时候它的第一很好，很容易了解。那清净道论是说明你观想自己在沙漠，你有没有去过沙漠？新疆还是非洲？美国也有沙漠，对不对？我从飞机看没有，从德州飞到那个就三个飞，我看过下面，美国也有沙漠，在沙漠是没有水的地方，如果你是在沙漠，你已经用完你所有的水的资料，那个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 口渴。 如果那个地方很欢，好像非洲没有人，你会不会很担心？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观想，你突然能够看到远远的地方前面有绿岛，在这个情况你会感到怎么样？你会感觉怎么样？ 虚愿。 那这个虚愿在所缘叫做虚。不过你还没有入这个所缘，你观从愿，所以虚是属于心，不是属于手。它是欢喜在所缘，这个欢喜在所缘， 你的所言，如果你是修，比方说阿那般，念的修心就是你的长相，阿那般的长相，欢喜在这个长相叫做喜。那现在你在这个情况下，你一定会走很快，对不对？到那个绿道，你入那个水潭，冲凉依照你的意思，喝水依照你的意思，这个叫做乐。你直接感到所缘，令那所缘，欢喜在所缘跟令那所缘不一样，是在这里。 所以乐是一种受，喜不是受。 在禅定的过程是这样，不过佛教用很多种分别，中文流的时候有乱，西他们是用西来翻译很多不重要的概念，西他们是用来翻译在五种收里面也有西，西收、油收、固收、乐收跟不固不乐收。有的时候佛教是讲无收，在无收里面也有喜，梵文是法利文是不重要的名称，他们是用苏曼那香还是苏曼那香，如果是梵文，那苏曼那香叫做心的乐，然后苏卡叫做身体的乐，分别他们。如果没有无中收，那只有乐，那那个时候也乐包括在里面，所曼那沙包括在里面，西也乐。不过在中文那个分别，所曼那沙分别跟比得，在修行的国家那个叫比得，比得也翻译成西，所曼那沙也翻译成西。怎么分别他们很难。事实上在第三禅定那个乐就是喜，它是心的乐，不是身体的乐。所以这个分别很危险，不过要了解在禅定的过程，欢喜在所缘就是喜，令那欢喜在禅定的所缘就是喜，令那这个所缘就是收。那今天到这里为止，我可能依照我们的习惯，我先回向。